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，小五的右腿已经屈膝而起，脚尖瞬间弹出，直奔唐三的下巴踢去。看上去力量并不怎么大，但速度却非常快，吓了唐三一跳，身体朝左侧一闪，让开踢来的脚，同时右手抓住小五的脚腕处，右脚习惯性踏出，肩膀靠向小五的胸膛，一式标准的铁山靠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单脚支撑身体的小五要真的被唐三这样靠上，那么他必然会摔得飞跌出去。当然唐三是很有分寸的，他心中已经想好了，只要小五一失去平衡，以自己的速度绝对来得及抓住他。同时他那一靠也没有用多少力，只要算是笔试过了也就过关了。其他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和小五动手，王胜眼看着唐三的动作，眼中异彩连连，努力地记忆着。他发现唐三的动作虽然很简洁，但却非常有效。但是事情并不是按照唐三设定的剧本进行下去的。唐三的右手刚刚抓住小五的脚腕时，突然觉得手中一滑，势在必得的一抓竟然失手了。紧接着小五提供的腿顺势一横，已经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面对唐三撞过来的右肩，他的双手轻轻一挡，右脚在唐三肩头借力，另一条腿也抬了起来，顺势攀上了唐三另一边的肩头。此时的样子看上去十分怪异，小五的双腿竟然缠上了唐三的脖子，借助唐三肩头前顶之势，上身后仰，双掌撑在地面上，柔软的双腿就像是弹簧一般，竟然就那么绞住唐三的脖子，将他向后摔出。幸好小五年纪小，此时穿的是裤子，如果换成裙子的话，那恐怕……唐三从没有和女孩子交手的经验，当小五第一条腿缠上他脖子的时候，他本来可以做出一些反应，但因为腿抬起，小五的裤脚自然滑落了几分，贴上唐三脖子的小腿已经没有遮掩，白嫩的小腿传来了一种女孩子肌肤特有的滑腻，顿时令唐三的情绪波动了一下，反应也自然慢了半拍。当小五双手撑住地面，双腿同时发力的时候，唐三再想硬扛也已经晚了。毕竟人的脖子是脆弱的，他又还只是个孩子，一旦凭借功力硬扛，脖子很容易受伤。不得已之下，他也只能任由小五将自己的身体摔出。 这女孩太帅了， 三口都打不过他。 唐三发现小五这种双腿用力以手撑地的方法，将他全部的力量最有效地发挥出来，竟然和父亲教自己的那种以小腿发力抡锤的方式有些类似。仰面摔倒在地，小五的力量并不大，唐三又有玄天功护体，自然是不会受伤的。摔出唐三，小五已经灵巧地站在地面上，转过身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翻身爬起。唐三可不是王胜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大意不是理由。他知道小五在把自己甩出去的时候已经手下留情，否则他缠在自己脖子上的双腿可就不只是摔人那么简单。这种技巧唐三还是第一次遇到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自己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中似乎没有类似的方式。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，如果那时候自己的反应快一点，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攻击到小五身体似乎并不困难。 我输了，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？ 我这个叫柔技，利用身体的柔韧和坚韧发动的技能。 此时先前观战的宿舍学员们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尤其是王胜，之前唐三击败他已经令他有些匪夷所思的感觉了，而此时唐三被眼前这个漂亮小姑娘一击制胜，他早已瞪大了眼睛，心中暗想， 哇，今年来的攻读生怎么都这么厉害啊。 按照宿舍的规矩， 你打赢了我，以后你就是宿舍社长，也就是我们这群人的老大了。 老大，似乎很好玩。好，那以后我就是你们老大了。这个攻读生似乎很不错嘛。那个，你们谁来给我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情况？ 此时这些学员们才渐渐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小五刚刚摔出唐三那一下利落之极，令他们心中多少都有些惧怕。还是王胜站了出来。 我们这些攻读生其实就是负责打扫学院，具体的工作是由专门负责我们的老师安排的。学院一共有六个年级，每个年级一个班。老大，你和唐三是新来的，应该是一年级的学员，剩下的我们这些人至少也是三年级的。哦，我今年升入六年级。学院每天上午上课，下午自行修炼。上午一般是两堂课，一堂是文化知识，一堂是讲武魂。我们攻读生在下午大多有一些工作，从而换取一点收入来作为伙食费。 王胜将其他学员简单介绍了一下，这些攻读生中武魂先天最好的就是王胜了，不但是兽武魂，还是战斗力很强的兽中之王。他的魂力已经有九级，再升一级就可以在毕业时参加魂兽猎杀，从而获取魂环，提升称号。 唐三，你的魂力多少级？刚才我感觉你的力量似乎很强。 我是先天满魂力，所以力量比较强。 啊， 哇，先天满魂力， 从来没见过。 王胜心里终于平衡，唐三的魂力比自己强，战胜自己也是应该的。在大家都没有魂环的前提下，魂力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，难怪他的力量会比自己大。王胜信心十足，心中暗想道： 哼，我的武魂是战虎，等到我和唐三同样获得魂环，进入到魂师称号后，他那蓝银草肯定不是我战虎的对手。 正在这时，一名30多岁的老师从外面走了进来。这位老师相貌普通，淡绿色的头发，手里抱着一床被褥。 新来了攻读生吗？哪个是唐三？站出来一下。 我 叫莫痕，你们可以叫我莫老师。唐三，这是大师给你的被褥。 谢谢老师。 唐三，你和小五是一年级的攻读生，你们以后啊，就负责操场南边花园的打扫吧。每天10个铜魂币，记住，每天都要打扫哦，尤其是杂物一定要清理干净，否则会扣你们工资哦。如果有怠工现象，学院有权勒令你们退学，听清楚了吗？ 听清楚了。 明天是开学典礼，后天开始正式上课。一年级在教学楼1层的1班上课，不要迟到哦。至于你们的工作，我会不定期抽查。好了，你们先休息吧。王胜，这里你最大，把规矩都和他们说说吧。 是，老师。 被褥，这似乎是个问题。 老大，你先用我的褥子吧，我把这个被子半铺半盖就行了。 攻读生都是穷孩子出身，也比贵族后代懂事的多。小五看了看这些攻读生的铺盖，虽然不能说有多么肮脏，但大都破破烂烂。 哎呀，你们别老大老大的叫我，把我叫老了。 那怎么行？这是规矩。 既然我是老大，我的话就应该是规矩才对。这样好了，你们以后就叫我小五姐。唐三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？ 商量什么？ 看你的被褥挺大的，两个人盖问题也不大。这样好了，我们把床并在一起，我们不就都有的用了？ 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不好吧？ 有什么不好的？我都不在乎，你怕什么？什么鹅呀？快点儿把床拉过来，你不是挺有力气的吗？ 唐三默默地把自己的床推到小五床边，小五接过他手中的被褥，先把褥子铺在床上。 这被褥是成年人用的，确实很大。虽然无法铺满两张床，但也能够覆盖 70% 以上。小五把自己的包袱放在两张床拼起来的床缝处。 把你的包袱也放过来。以后，这里就是边界，你要是越界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哦。 看着小五布置边界，唐三反而松了口气，赶忙点点头，把自己的包袱放了过去。小五这才把被子盖在上面，简单的双人床就这样形成了。当然，是有分界线的。 该吃午饭了，小五姐、唐三，一起去吧。 好啊，吃什么好吃的？ 我们攻读生能吃什么好的？在食堂里随便买点便宜的饭菜凑合一下就是了。 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 唐三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唐昊的钱都换酒喝了。为了不饿肚子，他特意带了一些干粮，是他自己做的粗饼，简单果腹还是没问题的。后天开始工作后就有工资拿了。看着唐三身上的补丁，王胜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也不勉强。 小五姐，那我们走吧。 吃饭是不是要花钱啊？就那个什么魂币啊什么的。 如果不是因为他实力不弱，恐怕王胜就要骂人了。吃饭花钱还用说吗？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不过他自然也看得出，这位新任老大恐怕和唐三一样，也是囊中羞涩。 没事，这样吧，这两天你们的伙食费算我的。唐三，以后大家就是同宿舍的伙伴了，一起去吧，大不了等你有钱再请我就是了。 好吧。 唐三略微迟疑了一下，还是答应。包括唐三和小五一行11人出了七舍，在王胜的带领下朝着食堂走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